下班处。这到了周末呀，咱得享享福。周末天真蓝，所有事情放一边，也到延庆去看看，长城脚下泡温泉，走到军装吃口梨，玫瑰还得妙峰山，耳朵咱也别闲着，广播里边聊聊天，大城小事周末版，双休日里解心宽，大事小情咱汇报，有理没理聊着看，每个周六日的下午5点到6点，咱呀不见不散。 欢迎收听大城小事周末版，各位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孙涛。 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到手机的各大应用商店去下载听听 FM。 我们先来说说月饼，王维他们家肯定这两天也得剩了不少。怎么月饼开会，怎么这么开心，是什么意思？ 吃不动了， 吃不动了。 我你想这些天啊，你猜我吃了多少月饼？ 吃了多少月饼？那就是无数人向你们家送礼，是不是？ 哎，真的，你 求你办事。 你说我吃多少？ 你是一个中秋节再加上这么几天一周的时间，你一天吃一块有10块还不行吗？ 哎，这些天 啊， 我就吃了一块月饼里的一芽儿，仅此而已。 人家逆向思维，我一直以为你是要吃特别多，就吃那一点儿，但我觉得不对。 怎么呢？ 你前几天有一天晚上你还给我发微信要吃那个上海的那个鲜肉月饼，那个你没吃吗？最后 那个我不当月饼吃，那个我当包子吃。 当包子，当 点心 吃。 当然了，那酥皮包子， 哦哦哦， 对吧？ 那个不算，你的意思？ 那不算，我说的是真正的月饼， 真正月饼 啊，就是里头那个馅儿心啊，一定得打的特别特别的细碎的那种。 你说是北方传统苏式广式月饼， 哎， 上海的那种不算， 是是 你觉得啊？就吃那一点，为什么？ 一芽儿， 为什么？ 因为第一我不爱吃甜的 啊。 第二，我觉得油太大， 油太大 啊！第三吧，就因为那个馅料吧，它磨的实在是太碎了 啊！ 哎，就觉得吃着就糊嘴 啊！那哎，中秋节当天也没吃一块，那老家不得说你这一天都不吃块月饼？ 哎，那个老头老太太拿出来说，哎呀，尝尝这个，我一看，哟，村里的， 村里的 啊！我一想，村里的那都是属于传统月饼， 啊、 啪打开一看，嚯、啊！只有春节的时候才会出的那些糕点， 糕点 哦, 哦，那你想都是学生给的 啊、 哦，糕点。哎，我说这个我可以来一块儿 啊、 哦，多亏不是月饼， 都不是月饼， 不是月饼 啊， 不爱吃。 中秋节那天都没吃月饼， 哎，都没吃，都没吃。 哎呀，这怎么回事？人今年的月饼出新了很多， 特别好 啊， 跟我没什么关系。 哎，往年咱们一说月饼的时候都是馅料初心， 嗯， 是吧？什么小龙虾馅儿的、 嗯哎， 巧克力馅儿的、 哎， 听起来乱七八糟的啊！那、今年不光是馅料上初心， 嗯， 形式上初心， 嗯， 今年我看见一款月饼挺有意思的啊， 嗯、 是和那个新华字典一块儿合办的， 这么大呢、 哎？没想到吧？就是咱们哎，就是咱们那个家里那个词典那么大， 对呀、 啊，边那个词典那么大， 对啊、长方嘛， 哎哎。这么大一盒，里头是6-7块，6块吧、 嗯， 大概是6块、 嗯， 一块没多大。现在月饼普遍 都 做的 小 了， 都小。 那个上头呢，每个月饼印一个字儿， 新华字典， 不是，印的都是生僻字、 哦， 就是你一看，哎呦，不认识哎， 嗯、 印了6个生僻字，好像是、 嗯嗯， 然后在那个盒的背面， 嗯， 有这几个字的正确的读音， 嗯 啊，就是。让你不光吃了还长知识 哦，这个不错，这个 这个感觉， 这个不错， 还是可以的吧？ 哎，如果他要是出成这样，我可能参与了， 可能参与。而且现在人家那个包装吧、哦、也小，你买这么一个六块吧、 嗯， 你也不觉得多大的负担。 哎， 而且都做成你现在喜欢酥皮的。 其实真心话啊，就是月饼，我觉得大家所谓的创新啊， 嗯， 可能都从那个馅料上创新， 哦哦， 对吧？ 你觉得应该从哪儿？ 你比如说什么做成麻婆豆腐的、宫保鸡丁的、 嗯， 然后还有包括那个螺蛳粉的、 嗯、 啊，就都做成这样的。其实我觉得这个违背了本身月饼它的本质了， 嗯、 对吧？这是一啊。 嗯。 另外一个，我倒觉得可以像你刚才说这个创新方向， 嗯、 我觉得特别好。比如说各地方都有各地方的特色， 嗯， 对吧？比如说从文化传承啊， 嗯， 历史古迹呀、 啊， 名人啊等等这些可以有， 对， 比如类似啊，从传统语言上， 传统语言， 那咱们是搞语言的嘛， 啊， 比如北京的，好，我专门出所谓的网红月饼， 啊， 这月饼里头不是生僻字， 啊， 本地 方言， 哎，特色语言， 啊、这上面写一地格，别人不知道什么意思， 对呀、啊，那月饼上写 夜幕虎， 哎， 马趴，哎，六块月饼 啊， 让你一看，哎呦，有点意思啊， 送给外地朋友， 多 有趣， 有 意思， 多有趣， 有趣有趣， 对吧？ 啊， 包括或者说六块月饼， 嗯， 每个月饼都写一个不同的东西南北的老胡同， 哦， 对吧？ 也可以， 也有趣吧？ 啊， 你看这胡同，哎，这胡同不知道在哪儿，我上网查查， 啊， 你查，哦，这个胡同原来这么有意思呢，吃一块， 哦。 这也算是一种长知识吧， 提升文化内涵 啊， 嗯！ 你想，各地都有自己的文化呀、语言， 对对 对， 对 吧？ 啊，你想到这个人，你也想到了 啊！真的， 不要觉得自己太聪明， 哎哎， 好多人都想到了， 哎呀， 人家比你这个还想的，也不能说比你高级吧， 嗯， 也是这个思路， 嗯， 人家今年很多的博物馆 哦 推出自己的月饼， 嗯 嗯，当然了，比较简单的形式就是。我比如说今年三星堆火， 啊， 三星堆那铜人那个面具就出一个那样的， 是， 是， 是， 是， 是 吧， 嗯， 出一个别的， 嗯， 或者说故宫人家比如出一个它里头哪个国宝那个形式的， 嗯， 基本是在形式上， 嗯， 样子上， 嗯， 找一下， 嗯， 还有一类我那天是看好像是广东省博物馆， 嗯， 人家出了一个可不是这么简单的，在这方面想一想，我就找一个我这个里边的国宝， 嗯， 我做一个他那样的那个月饼， 嗯， 不是， 嗯， 人家专门翻他们的古籍，翻到古籍里头找到了一个唐代月饼的配方， 嗯， 按照那个唐代月饼的配方， 嗯， 做了一款唐代月饼， 嗯， 而且人家那个盒，用的是广东省博物馆里边的一个镇店之宝啊，就是的那个样子， 啊，哎呦呵，当时我眼睛都亮了， 那个宝盒是一个木盒嘛， 嗯， 应该好像是一个漆的盒， 嗯， 用那个盒的形式装里头那个唐朝的月饼， 嗯， 人家并且把那个唐代月饼的配方什么的都在写在里头了， 嗯， 好多人觉得这个也新鲜， 嗯， 就是咱们现在吃这些你没吃过唐朝月饼什么样，对不对？你就冲人这个，你想一想，也还是挺有吸引力， 哦， 是不是？ 不错，不错，不错啊，不错， 这也不错吧？ 是是是， 哎， 啊， 所以大家还是多动动脑子， 哎， 对吧？哎， 哎呀，来吧，那既然提到月饼， 嗯， 咱们也说两句啊， 嗯。 中秋节，各式各样的月饼来袭了。然而，有网友就感叹，月饼似乎越来越不受欢迎了。 你看，你就是网友之一，是不是？ 有年轻人认为， 嗯， 月饼普遍高油高糖，不符合当下健康饮食的风潮，不爱吃了。 嗯， 也有网友表示，动辄上百元的月饼价格有点高 哦， 即便作为节日象征也没什么性价比。还有网友指出，尽管每年月饼都试图啊推陈出新，各种新口味层出不穷，但好像都不怎么好吃。 嗯， 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 哎，王伟，我问你一个关于月饼的问题吧。 嗯， 你看咱们现在有很多很多月饼啊， 嗯， 就是有那种水果馅儿的，你吃没吃过？就是比如告诉你是什么桃的，什么什么那些， 嗯， 这些东西用的是不是真的水果？ 得是真的吧。 比如说人给你做一个水蜜桃馅儿的 啊， 或者什么什么那个草莓什么什么馅儿的那些月饼， 哦， 你感觉这些？就是用那种草莓什么，就是那个水果做的， 得是吧？ 你觉得是哈？ 对呀，啊。 哎，其实不是。在水果月饼当中， 嗯， 80%-90%用的都是同一个东西， 嗯， 冬瓜， 哦， 糖冬瓜。 嗯， 这是原来咱们传统五仁月饼里边必不可少的。 嗯， 为什么好多人不爱吃五仁月饼？有一阵儿不是还发起了一个什么五仁月饼滚出月饼界的那个，是吧？开玩笑，就是因为里头有几个东西现在人不爱吃了。 嗯， 一是糖冬瓜， 嗯， 二是那个青红丝。 对对对对， 大家很不爱吃。 对对。 但是其实糖冬瓜在咱们的月饼当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是是是。 大多数的水果月饼， 嗯， 都是用糖冬瓜， 嗯， 做的，然后再加上一点点咱们现在的那种化学增味剂，就是你想要什么味儿，它要给你配一 个 什么 味儿， 但是口感都是冬瓜。 哎呀， 这也算是给你弥补一个小知识。 好，特别好，反正我也不吃。 我今年还吃了一个他们做的新式五仁， 哦， 我觉得挺好吃。原来我也是，我后来想，我就是不爱吃那个青红丝和那个糖冬瓜的那个味儿，因为青红丝我老觉得跟嚼根绳似的那个感觉， 是是， 特别难吃。然后糖冬瓜有点太甜了， 嗯， 也有点受不了。现在人家那个新式五仁啊， 嗯， 给你做的其实等于是一个坚果月饼， 嗯， 还比如搁点那个巴旦木的仁儿、 哦、 花生仁儿什么，这样给你凑五种， 嗯， 其实是咸甜口， 嗯， 还挺香，而且只要它那个果仁用的比较好啊， 嗯， 你吃起来你觉得味道还是非常好的。我今儿吃了一个， 还是 我现在对五仁改变了啊、 哎、你想。 嗯， 如果要吃的话，吃一朵肉丸的， 一朵肉丸的， 那皮儿酥的。 你还是喜欢吃现烤出来的是吧？ 哎、或者 广就是那个上海的鲜肉月饼， 或者那样的也行啊。 哪种？ 就比如说 云腿月饼。 对呀、 啊， 就云南的那、 啊、 也不错呀。 你还是喜欢吃肉的，是 吧？不，我就不 喜欢吃咸的。 哎，对对对对对 啊， 对吧？ 那广式好多月饼应该你喜欢， 广式可以啊。 你比如蛋黄什么的， 对对， 那 可以啊，蛋黄可以啊，包括流沙的 啊啊， 包括现在也有。所谓创新的类似于巧克力的或者也可吃、 啊、只要是不是齁甜， 哎，对对， 你就能吃 齁甜齁油，我吃完了以后手上哇一层油，真受不了。你想咱们都知道它大概是怎么做的、 嗯、 对吧、 嗯、 然后一上烤箱之前刷刷刷还往上刷呢， 对，你得亮不好看、嗯、 对对对对对， 哎，烦你们这些健身的人，讨厌。 中秋节前，北京的保安卢某因为公司啊没有发放中秋月饼，打了经理尚某某，致尚某某受伤住院了。对此、 啊， 公司解除了跟卢某的劳动关系。 你看，为了一块月饼，给人打进医院了，是不是太冲动？ 也是过于火了。 哎、咱们也反过来再说，打人肯定不对啊。但是反过来说，现在很多的公司呀、啊 嗯， 到年到节、 嗯， 缺点意思。 嗯， 是不是？咱现在老说员工福利，员工福利，对不对？你这个到逢年过节，哪怕你给每人发一块月饼，瓜子儿不饱是人心，对吧？大家其实不是说谁家现在缺那口月饼吃，只是说逢年过节了，公司，哎，你这一年了，为我们公司付出这么多，想着你。其实你说咱现在出去，你就去超市里买块月饼，几块钱一块。是不是？ 是 你公司又没多少人，你给大家比如说每人花个二三十块，现在有那种定制的，你多了不要，哎，四块的小礼盒，每人发一个，有个意思，就完了吧？ 是是是， 对不对？ 所以 该发的福利还得发， 哎，对对，所以得说这保安卢某下手太重 了，下手太重， 对呀，那四块月饼才多少钱？ 对， 你下手把人都打医院里， 这得赔多少钱？ 哎，不过那咱们得联想一下，比如说啊。 嗯， 比如说人家这家公司就是做月饼的， 就是做月饼， 哎，人说好了过节啊， 啊， 我不发你过节费了，每人两盒月饼， 愿意啊， 可以吗？ 也说不出来什么呀， 是吧？ 可以 啊， 不发过节费给点月饼，这就是什么都没发，人家才急了， 哦，连过节费都没有， 那肯定是没有啊，要有了过节费，人不自己就买月饼去了吗？肯定是觉得不给钱也就算了，连块月饼都不给发，是不是？不给发月饼，你给来个灯谜也行，是不是？ 但是说不定人卢某说了，他们全发了，就没发我。 哦，那为什么？你也要思考一下，是不是？为什么他针对你？ 重庆一个景区啊，推出了象棋月饼，吸引了不少游客啊。现场游客呢，可以戴着手套与对手博弈。在下象棋的时候，每赢得一个对手棋子，就可以免费赢得这个象棋的月饼，并能当场就吃了。 哦， 据了解，除了象棋月饼，这个景区还推出了独具川渝特色的麻将月饼 啊。在这个景区最后催生出一个那个比赛的现象，叫不敢赢，是不是？谁赢谁吃，这哪受得了？你赢一把，吃二十多个月饼，撑死了，是不是？ 别闹，打、 啊、 麻将赢一把，他那牌才多少张？ 牌多少张？你看人做多大呀？ 那跟牌那么大？ 哎，牌那么大，你胡一把， 十四张啊！ 十四张要都做给你做成小月饼，也够你抢啊！ 那 你这吃那一牙都没这半张， 不能吃独食儿。 那你怎么说？大家一块分？ 对呀、啊，家里人一块儿，对吧？等着 啊， 等我赢一把 啊！ 十四张胡了，胡了、 啊， 来来来，一人吃三口， 哦、 那多好！ 也行也行，反正是个意思，让大家都参与参与。 是是是， 人家做这也不容易呢。 那当然了， 是不是还得单门给您刻一模子？ 你想，就跟儿子似的，这两天拿着电脑酷爱玩围棋， 玩围棋， 哎， 什么？ 那就摆，因为他觉得那些子儿圆圆的、 哦、 啊，黑红， 然后都能按着那个棋盘去马， 嗯， 哎，觉得很有趣。 它是主要是马，并不是跟别人下。 那当然，因为太小嘛。 我以为这么小就是神童了呢， 哎， 啊。 所以你说完这月饼，哇，哦，坏了， 啊， 多亏只是象棋和麻将， 没有围棋月饼。 这要是围棋， 孩子吃的更胖，是不是？ 中秋节啊，上海月饼店门前排起了长队，其中鲜肉月饼是本地人的最爱。哪里是仅仅本地人？ 你外地的朋友也很喜欢呢。 每次出锅都被一抢而空。 嗯， 据悉，上海朋友吃掉了全国53%的鲜肉月饼。 嗯， 有些北方人吃不惯咸月饼，但上海大妈表示平时不过节她也会吃。 嗯， 最爱吃黑猪肉的。 嗯， 而上海女孩则说了最爱吃妈妈做的。 哦。 不知道听众朋友爱吃哪款？ 王维最喜欢的无疑现在就是这个。 哎，这个， 哎，这鲜肉月饼呀，尤其是刚出锅的， 嗯， 还真是特好吃， 对吧？ 是不是？ 变种的包子。 哎，我那天跟央视某一个著名的主持人，挺大岁数的人，一个老主持人聊天， 嗯， 他就给我讲，我们就说起这个月饼， 嗯， 他说他当年在上海出差的时候， 嗯， 排队买月饼， 嗯， 说。他人家好歹也是个脸熟的名人啊， 嗯， 人家说那个去的时候为了不引起人家那儿排队什么的骚乱， 嗯， 眼镜什么都戴的挺严实，好多好多年前了， 嗯， 说呀排了有40多分钟就为了买人家那个鲜肉月饼，刚出锅， 嗯， 得等着嘛， 嗯， 说等的快到他了，突然天降大雨，哗一下就给下下来，所有人都在当时进行了一个内心的选择，排不排了？因为那个排是露天的呀， 嗯， 你要排，你就得被雨淋， 嗯， 不排呢，你这白前面这一个小时就白排了， 嗯。 他也进行了半天的思想斗争，后来还是怕这个一淋呀，啊，什么的，这口罩什么的一掉，让人再拍下来说， 嗯， 给单位造成不好影响，说央视某著名主持人为了吃口月饼什么，在上海街头落荒而逃什么的， 嗯， 怕这样的。但是就说，他说：“哎呀，排了一个多小时，我也想吃人家那一口鲜肉月饼，说明鲜肉月饼的诱惑程度确实太高， 是 不是？嗯。” 也说明他一根筋， 一根筋。 你非排那么这，你跟前头排到的那人说， 啊， 大哥，我给你点钱。 大哥，啊， 对你多买点 啊， 这样云我不完了吗？ 啊，这第二天标题就出来，央视某著名节目主持人买月饼不排队，是不是？啊， 所以说当名人有什么好？ 我又想你我，可又记得当年我的脸，曾为你更悲声声笑得多。当你记起当年往事，你又会可会轻轻凄然叹喟，怀念我在你心中照耀过。我像那银河星星，让你默默爱过，更要那悠悠光辉，为你等。当你见到光明星星，请你想起我。当你见到星河灿烂，求你在心中记住我。 轻凄然叹慰，怀念我在你心中照耀过。我像那银河星星，让你默默爱过，更让那悠悠光辉为你当你见到星河灿烂，求你在心中记住我。 有趣，大城小事周末版。 一到五，寒到暑，见天见的工作啊，哎，真辛苦。出门堵，下班处，这到了周末呀，咱得享享福。周末天真蓝，所有事情放一边，也到延庆去看看。长城脚下泡温泉，走到军装吃口梨，玫瑰还得妙峰山。耳朵咱也别闲着，广播里边聊聊天。大城小事周末版，双休日里解心宽，大事小情咱汇报，有理没理聊着看。每个周六日的下午5点到6点，咱呀不见不散。 河南郑州两位外国朋友在吃早饭的时候啊，嫌月饼硬 啊， 就用胡辣汤泡着吃。 哎呦， 后来呀，又尝试着酸辣这个 啊，酸辣粉儿， 哎，酸辣粉儿泡这个月饼 啊， 没想到意外解锁了月饼的新吃法。 嗯， 他们还安利老板在菜单当中啊增加新的吃法啊。早餐店老板称啊，之前没见过这样吃的，反而还觉得还挺有趣。 哦，哎，这个太硬的月饼泡胡辣汤，咱没吃过。但是我觉得，要是拿那个现烤的鲜肉月饼泡， 哎，可以， 也不难吃。 可以，可以，可以， 是不是？ 是是是。 因为我在郑州吃那个胡辣汤的时候，也吃那个他们葱油饼炸的。 嗯， 你要是那个上面有点肉， 嗯， 我觉得也没问题。 是是是，你想 是不是？ 就跟比如说叉烧包， 嗯， 对吧？ 叉烧包你也泡胡辣汤。 不是不是，我就说那个风格呀， 啊啊， 风格， 啊啊， 那你可泡泡也可以 啊， 啊，对对， 那没 汁儿也， 对呀， 啊， 对呀， 啊， 可以， 啊，挺香的， 是是是 啊， 啊。9月底正是品尝大闸蟹的最佳时期，因为携带或者是送礼方便，螃蟹券备受青睐。据报道，商家印刷面值500元的螃蟹券，以400元的价格卖给了营销人员，营销人员以500元的价格再卖出去，但以250元的价格再回收回来，再以300元的价格再卖给这个螃蟹券商的商家。一只螃蟹没有，一张这券，哎呀，颠来倒去的，反而他就赚了100。 嗯， 营销人员也能赚50。利用这个螃蟹券，商家不用饲养螃蟹，反正就光靠这个就赚了好多钱。 感觉倒好像是挺容易赚的，是不是？咱们要是倒腾倒腾，感觉这是一个无本生意， 也不太行。 不行，为什么不行？ 得有实体店， 得有实体店。 哎， 我觉得这是一个两个流通的部分。比如说，他印了多少多少斤的这个螃蟹的这个券啊， 嗯， 说明人家今年的那个厂家库存是有那么多的 哦， 他不会超售，对不对？ 嗯， 你最后有一部分人拿不到，那肯定是不行。 嗯， 所以这个和你有没有螃蟹没关系，你就倒腾市场上那些券就完了。 倒腾券你是挣钱了， 嗯， 但我相信，那你想啊，真正那些养螃蟹的商户，人家得琢磨呀， 琢磨， 对吧？ 嗯， 最后相当于，比如说原来我这6个螃蟹， 比如说收购价是400 啊， 我就这么说啊， 啊 然后商家一倒手，人家卖500，中间挣100块钱、 嗯， 我觉得也 OK 啊， 没问题， 对吧、 啊？ 但是你靠这个卖券啊，我这倒倒倒，最后你这螃蟹才值200块钱了。 你看你这个思路是有问题的 啊哈， 你收螃蟹的人。你不给人家钱，人是不让你收的。 哦、 你得先预定，现在因为螃蟹比较紧俏啊、 嗯。 比如说你是这种印券的公司，我今年要发10000块钱券， 嗯， 那说明我已经在人家那儿收了。比如10000块钱是500斤螃蟹， 嗯 我已经有这500斤螃蟹。 哦、 这500斤螃蟹，你要不给人蟹农钱，不跟人谈好了，人家横是不能给你吧、 嗯。 所以你这价钱是一定的了， 哦、 就是你再卖出多少钱去。那是你的本事了、 嗯、 所以已经收到了这个螃蟹肯定是、 哎、你们这些奸商 你这个思路没有理清楚、哦、而且今年我还看了那个昨天晚上看央视那新闻、 嗯、 说今年的螃蟹普遍的比往年还大 但是今年得晚 啊、 哦，我觉得怎么也得到10月中下旬 哦， 才能好黄啊膏啊都满 那对每年都是这样然后今年说是通过他们是什么科学育种还是什么什么方面昨天讲了特别半天我也没太听懂说今年的螃蟹总体要比往年的个儿都要大不少说蟹农们因此这个经济收入大大提升说往年比如说10%左右七八两的这种大的说今年能到20%七八两一个那可真是非常大了的螃蟹是吧在市场上那一个不得得卖个300块钱， 得有， 是吧？ 是， 挺贵的。 反正等到那时候，嗯、好，咱们节目当中得说了啊，这次面试的螃蟹， 嗯、 全都是带着项链和戒指的、 啊 啊、各种什么基督码的、扫毒码的。 哦，对对对，哎，现在不过大家对某一个湖也已经不迷信了。 哎、你咱们这边白洋淀的挺好 啊， 啊，对呀、 啊， 吃的没问题、 啊，都没问题。什么太湖的，包括现在有好多。嗯，人工养殖的， 哎， 其实对于大多数老百姓来说，物美价廉， 哎、 对不对、 就是？ 没必要迷信那几个大户。 就是、 嗯， 你想我这两天去市场，因为节前做节目的时候，好多嘉宾就说了，说今天你去市场看， 嗯、 你海鲜什么的物美价廉， 嗯， 特别好，个个活、 嗯， 而且肉也特饱满， 嗯， 包括现在你要吃螃蟹什么的，我说海蟹啊， 嗯， 也 OK 啊。所以我去市场，因为买菜的时候顺路一看，哎呦。皮皮虾个个活， 嗯， 那梭子蟹个个活、 啊，对， 哎，真的都特别好，嗯 嗯，哎，多吃点，是不是？反正每年到这个时候，因为今年冷的比较早， 是， 所以可能海鲜的质量就会高， 哎， 对吧？ 对， 嗯， 就比较肥啊、嗯。国庆假期马上就要来了，首都机场提示旅客在出行前提前确认礼盒内是否配有金属餐具。还有液态调味品等乘机禁限，就是不让带的这些物品吧、 嗯， 并且提前做好处理， 嗯， 以免给出行造成了不方便。此外，鲜活的大闸蟹属于活物， 嗯， 不可以随便携身带或者是托运。 哦，所以就是您如果十一回家想带点大闸蟹，您只能走冷链， 不用，您就 蟹券是 吧？带个券。 啊，也可以， 对吧？ 啊，这个其实是你要说蟹券吧，相对还真是最方便。 对呀、 啊， 你到那边通村通队 啊，对对对，就是你得提前订，你还不是说今儿想吃今儿就能拿着， 还得问人家。哎，我这个券在这儿买了，我那边城市有店没？ 啊，对对对， 对吧？ 人家现在是你直接刮开他给你寄 哦， 都是这样。 就是刮开以后直接在 你在网上一对，你选哪个规格多少只、 哦， 然后人直接快递给你寄到家。 哦、 现在都是冷链， 那不错，那不错， 比自己带强。 嗯啊，是，那你想，就跟我这两天看说，在过节期间，就是说中秋期间，说统计了两个数据， 嗯， 一个数据呢是异地配送， 嗯， 就是这些，比如类似于月饼啊、吃食啊，异地的 啊、 哦，就是可能因为种种原因嘛，比如疫情啊等等原因， 嗯、 我回不去家了 啊、 嗯，那我在异地我给寄回去 啊、 嗯，这有一个数据说哪个城市。寄的这个最多，这是一个、哦、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过节期间专门从网上我订餐 哦哦 对吧就类似于我们家都不想做饭了 哦 今天 订一桌 哎订一桌哦也是专门给送过来的、哦、这个全国各大城市也有一个大的数据 啊、 哦、然后我看就是专门异地给寄礼物的就肯定给老人或者什么异地寄礼物的排名在第一位的 啊、 哦、那当然前5位里是有北京的、 哦、 排名在第一位的广东 哦 广州啊、深圳呐、北京才排第三。 哦，怎么咱们北京人不喜欢送礼？是不是？人家广东那边喜欢给大家送点。 那倒不是，那倒不是，这说明人家那边月饼还是不错的。 有有有，对对对，好吃。我每年也是，就是因为往年因为中秋假期很短嘛，不一定家里头的那些个亲戚啊、长辈啊、朋友你都能见着。 是， 但是呢，到中秋的时候，我就从网上，我一般送人家都送云腿月饼，因为云腿月饼不管老少都爱吃，就是他那个就跟你说的，如果鲜肉月饼能寄，我就寄鲜肉月饼。但是鲜肉月饼吧，它你得现烤出来是最好吃， 哎、对对 对， 对 吧？你要是一凉了吧，其实也就那样，因为肉它一凉了吧，差点意思。 你可以寄之前先问啊， 嗯， 大姨，你们 家 有 没有 烤箱？有 烤箱 吗？ 复烤一下。 哎 哎，但是我每年就买云腿月饼那个小礼盒，寄过去，因为北方嘛，大家吃这些肉的月饼相对还是 少， 尤其像云腿月饼什么的，知名度没有那么高。你寄点呢，好多人还觉得挺新鲜，闲不今儿的下午，人家喝茶的时候吃一块吧，也不抗拒。每年我也是这大军里头的一个，买 好 多啊。 好， 嗯， 过节免不了得喝点， 嗯， 可喝了酒还是要保持冷静。钟某请员工范某和戴某到上海一个饭店内吃饭，饭后钟某驾驶着保时捷送两个人去酒店入住，在酒店门口他放下两个人在车内等待，后方一辆雪佛兰不停在按喇叭，还用车灯闪他。那这钟某并没有理会啊，不料两车在商场的出入口再次就相遇了。这回钟某等在后面也是气急败坏啊，双方不仅互骂，下车还爆发了一些肢体的这个冲突啊。两名员工得知老板受欺负，赶紧来呀。三个人对雪佛兰司机进行了殴打，并且砸坏了对方的车。近日，范某等三人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提起了公诉。 你看，这喝完酒以后，好多时候爱冲动，但是有好多人确实在路上有那个特别差的习惯，就是特爱用灯晃别人，使劲摁喇叭， 是 特别特别的讨厌， 是 对不对？ 是， 尤其是在很多那个小区附近的时候吧。小区附近大家其实都是知道，小区附近一般人禁止鸣笛，因为周围人都住着人呢，尤其大晚上的， 对， 有好多人在那儿，比如等一个人，这人没出来，使劲按喇叭，其实有时候已经十一二点了，非常非常讨厌这种行为，确实现在咱们应该杜绝啊。 是， 还有就是打架，现在真的是大家的意识都提高了，能不动手都不动手， 是 对不对？有人动手马上报警。 是， 我那天在网上看一个教搏击的视频，过去只是单纯的教搏击啊，现在是这样，比如教你一招，这招叫转身旋风腿啊，击中对方面部什么什么地儿，然后赔钱30,000，然后下一招什么转身右手鞭拳，这手伤害多少多少，赔偿对方5,000，还有什么一套组合拳，这套组合拳您学会了，然后是伤害指数多少多少，然后说赔偿对方未知，看你打的这个程度，虽然有点开玩笑的那个意思啊，但是就说大家现在对于这个暴力行为的认识逐渐提高，不能解决问题，是不是往往会付出很惨痛的代价。 对对对，不过呢还得跟大家说啊，就是过节期间小酌朋友聚，那你想无酒不成席嘛，但是千万就别开车。 哎， 就跟那天我看另外一个社会新闻，看完了以后我觉得哎呀哭笑不得，也是说你老哥喝了，喝了以后他觉得不能开，找了一个代驾，找代驾是对的，后来代驾给打电话，喂，您在哪儿？我找不着您，我这不熟 啊。 后来大哥没事，你在哪儿 啊？我找你去。 哎，我找你去，开车去找人家了。 啊、 当然了，没太远 啊。 但是在去找代驾的这个路上 啊， 发生了交通事故。 哦， 那当然了，算酒后 啊， 最后驾驶本也没了 啊。 也受到了处罚，包括还罚了12分，而且很长一段时间不许再考了，这段时间都算你反省期，你说这值当的吗？ 真是，你说这以后他还叫代驾吗？ 是，这就是叫代驾的代驾呀。 哎，所以就是咱们也得客观上听，叫代驾肯定是对的，也得提醒这些代驾们，业务得熟练。是不是起码这个脑子里头得有一张活地图，现在人都有那个导航你都走不明白，那你说人要等时间长了你这个生意不就丢了吗？ 那也得说 大哥，您喝酒的地儿是不是也太隐蔽了？ 太隐蔽了，也有可能， 大家都找不着你。 是，可能是某个那种高档消费场所，是不能开发票那种。 在温州，市民爆料说呀，望海公寓楼下有烧烤摊，凌晨两点多了，还有人在划拳呐、扔骰子呀，反正大声喧哗吧。 嗯、 楼上居民直接往下面泼水， 嗯， 以示抗议。 嗯， 20号。啊，辖区警方说，民警已经调解完了，被泼的人表示不追究了，同时也提醒楼下的声音，得变小一点。 哎，确实，现在这两天啊，晚上其实您坐到夜里啊，已经稍微有点凉了， 嗯， 是不是？该不喝就不喝了，而且那些占道经营的呀，好多确实应该举报他，确实特别吵。但是有好多是什么，我那天也发现，我们邻居楼下他也说晚上有人老那个吵着吵着说睡不好。后来我看了一下，我说你们家楼下没饭馆啊，他说楼下是一个商户吧，那个商户可能前店后厂那感觉，就是他前面卖点啥东西，他就在后面住，后面住呢夏天凉快啊，他那个炒完菜以后，或者哥几个没人 天了， 哎，他就支个小桌，他就在那停车场那吃。他那个地儿呢，正好上方是我们那个朋友他们家。但你想，他们这几个男的喝点酒，一聊聊到后半夜，这直上直下，这个声音，尤其夜里头，他传的非常的快，而且特别响亮，是不是？ 所以你看， 嗯。 一般买房子人就说了，比如说临街的房子了， 不要 太矮的房子了，朝向一般的房子了， 对对对， 这个都单聊， 对对对， 对吧？ 你得考虑到这些问题， 是 不是边上有学校的呀？ 哎， 是不是小区的那个操场广场对着你的呀？ 哎、 相对都会受点影响， 但 是 呢， 是不 是？ 但是 我们说这样的房子 啊。便宜，还是要考虑自己的经济基础，是不是？想想自己是能不能忍，如果说忍不了，可以不买。 晴天应该会比过去快乐些，你那边是个晴天，让我的祝福也没有白费、yeah、我这里还是雨天，该如何晒干我的球鞋，我心里还是雨天的某个人给我好心指点，我拼命往前飞，拒绝会拒绝从前，拒绝听到你的一切，我努力想小心一些，不要流泪，不再流泪，小心一些，不要流泪，不再流泪，明天会不会晴天，我会不会 会潇洒一点？明天会不会晴天？快乐离我远不远？ 您现在收听的是《大城小事》周末版。 一到五，寒到暑，见天见的工作啊，哎，真辛苦，出门堵。下班处，这到了周末呀，咱得享享福。周末天真蓝，所有事情放一边，也到延庆去看长城脚下泡温泉，走到军装吃口梨，玫瑰还得妙峰山。耳朵咱也别闲着，广播里边聊聊天。大城小事周末版，双休日里解心宽，大事小情咱汇报，有理没理聊着看。每个周六日的下午5点到6点，咱呀不见不散。 近日啊，南京高速的民警发现一辆车严重超速了，便在收费站把拦下了。驾驶员表示自己车呀性能特别好，路上一直在听歌，以为只超速了一点点。而民警监测到这辆车这个男子啊，在限速100公里的这个路段，车速已经达到了166。 妈呀！ 超速50%啊， 这是吊销了吧？ 哎，是是是，属于严重的违法行为。那目前呢，这个男子被处以罚款1000元，记12分的处罚。 哎，维维作为这汽车界大咖，你开车怎么预防自己不超速？我听听你。 上高速以后直接 定速巡航。 哎，你可以使劲给油 啊， 到120，你给油也没用了 啊。你那个定速巡航是给不上去的。 可以这样 啊？真的吗？ 可以这样。就是你比如说 每个车的设置不同， 哎，对对对，你可以再往上，再往上，当摁车上的某个键的时候，那车就可以锁定在新的这个速度上 啊， 但是为了怕自己超速嘛，所以就限定在120就 OK 啊。因为我那个定速巡航是你设好了以后你就不用踩油门了。 哎呀， 定速巡航不应该是这样吗？ 是这样。 对啊，就是你不用踩油门了，你如果但凡一踩油门或者一踩刹车， 它就变了， 它就解除了那个定速巡航。 有有有。 所以一般那个我设定速巡航上高速以后，比如定限速120，我一般就设个116、117，就定在那儿，基本就能避免自己超速。 是是。 因为我确实也能理解这朋友啊，就是当路况特别好的时候，确实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而且你没有参照物， 对， 你懂我意思，就是不是说看见那个树唰唰唰走 啊， 或者说不像瞬间就追上前那车， 对， 没有参照物的时候，一望无际，哎呦，一辆车都没有，你就开吧， 对， 你就觉得哎，怎么这么慢呢？ 对，而你感觉不到速度，而且经常我一开始我一直没有学会用定速巡航这个事儿，就是因为我原来觉得我开车本身就不快，我也不是那个一脚油踩到底使劲飙的那种人，但是后来有一回就是我开车回张家口，哎，那个路况实在是太好了，哎，这个响晴博日，天气也好啊，你这么一开起来一脚油下，你不知不觉，当我回头看了一下仪表是140了。 哎 呀！ 我说妈呀，太快了！ 我以为你是不知不觉，哎呦，我都超过高铁了。 那还超不过，中国速度太厉害啊！我那是日本的车啊，不太行。哎，开到140，你没有任何感觉。我后来就意识到，我说这个还确实是有问题，还是应该用那个定速巡航。倒不是说因为怕被拍啊，就是当然拍我拍下来也应该，我只要超速了，确实是不对。 哎，就是就是。 但是你为了安全，还是应该把自己。保留在那个限速以下， 是 以后像你说的，我就是参照物了。我经常开着车，有一回我带着我妈，说我妈说你快点，你看一个车一个车从你边上就过去。我说妈，咱这个高速啊，限速120，我设的118，我说但凡从我边上唰唰，肯定超速。我妈说哦，那还是安全点儿，说别让人家罚了。 不过一说这个，我都想起来那天叫了一个代驾。然后跟代驾司机就一块聊天嘛， 然后后来我就问他，哎，我说您干这个干几年了？ 嗯， 然后他说干了不少年了。哦， 嗯， 我说那开的车型应该多吧？ 嗯， 什么车都开，都是对。 嗯， 我说那您开的您觉得好的车？ 嗯， 说那你觉得我开兰博基？哎呦，我说兰博基你好啊。 啊， 那那这啊，才开了五分钟。 啊。 哟，我说那差点意思 啊！ 我说这车也太快了，五分钟您就到地儿 了啊，火箭嘛。 他说不是，他说人家家就在那个人家吃饭那边上，五分钟路程，因为喝酒了嘛，所以让我把那车给开回去。 哦 啊，人家自己还不坐，人家打了个车跟着我们 啊，因为没地儿坐了，是不是？ 我们就小嘛， 是不是？代驾坐这边，然后他那自行车搁边上。 后来我说，哟，我说那您这五分钟的这个 体验。 挣钱值了 啊， 对吧？又试驾了， 啊， 同时还挣了一笔钱， 啊， 而且挣多快呀！ 啊， 他说还有一次， 啊， 说那次，那值， 嗯， 说那个一共三天， 三天， 哎，人家呢给油钱， 啊， 给住宿钱， 啊， 大概给了五六千， 嗯， 啊，哟，我说这值啊， 嗯， 啊，人又给住宿钱，又给吃饭钱， 三天挣五六千， 对呀，啊，五六千啊， 太合适， 这属于干唠啊。 哥，我也干。 我说您开什么呀？说人家在北京啊买了一劳斯， 哦， 啊，让我把这劳斯开回人老家去， 嗯， 哦，人在老家上牌子， 嗯， 哦，那人家已经坐飞机回去到老家等着去了， 哦哦， 让我把车开回去，但是人家说了啊，你不许疲劳驾驶，哦，所以不着急，嗯，哦，你呢？每天啊，限比如说就开300多公里，就开400多公里， 啊， OK 了，在那儿住， 啊啊， 住一宿，第二天接着开， 啊， 你到那儿就 OK 了， 啊， 给你五六千， 啊， 哎，我说这值啊， 啊， 我说怎么样感觉？哎呀，劳斯是个好车呀， 啊， 真的，一上高速你就没怎么踩刹车，你就哎呦呦呦超速了，超速， 哦，车沉，是不是？一旦悠起来以后，排量也大， 对，就是排量大， 哦， 带劲， 哎，你说这种。如果我在外地买了一个车， 嗯， 如果雇这种什么火车、飞机给我运过去，得多少钱？ 飞机没有， 飞机没有， 火车可以， 火车可以， 火车可以 啊， 就是， 是不是也没多少钱？ 也还好吧，几千块钱吧。 嗯， 因为你想，现在 包我车皮，等于啊。 现在有很多朋友都那样，比如喜欢自驾的朋友， 啊啊啊， 对吧？比如说我去新疆， 啊， 我去云南， 啊， 我去四川， 啊， 我们几个人。那你想从北京要开过去， 太累，假期就结束了， 费点意思了 啊。 那你要说，哎，我到云南当地租车 啊， 这又不是开我自己的车， 对， 对吧？我一点那种自驾感都没有， 啊， 所以好多人就组团说，哎，咱们一共比如四辆车、五辆车，包俩车皮 啊， 上下层的那，哦，把自己的车直接托运过去 啊。 比如说五天 啊， 一个星期，车就到那边了 啊。 你到那边直接去货场拿自己车 哦， 玩玩完了再上火车，呜呜回来了，哎，都是这样， 也非常好， 几千块钱。 对，那比你一路开过去，你开到那儿都累了，都不想玩了，是不是？ 也省， 啊， 相比之下， 对对对， 况且啊， 这种方式我觉得是最好的。 夜深还